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从四月一号开始，北京市用人单位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时，将可以享受最长不超过3年的社保补贴。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公布，本市将会扩大用人单位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的政策，此次共新增了包括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等4类群体。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春运就要到了，位于北京站广场东侧的自助取票厅近日正式开始投入使用。春运期间搭乘地铁前往北京站的旅客，可以从北京站的 C 出口出来之后，不必再穿过广场的西侧，刷一刷二代的身份证，就可以在自助取票厅的30台自助取票机上取到回家的火车票。国内江河当中最长、规模最大的城管隧道南昌红谷隧道贯通，城管长1329米，双向6车道，拥有国内最大的水下立交河疏散系统。近日，云南丽江一女子因为买宠物猫不能退，将猫皮剥掉之后丢弃在宠物店的门口，引发关注。涉事女子昨天录制了视频道歉称，因为交不起房租想要退猫，但是被拒绝，几次碰壁之后，在丧失理智的情况之下，想到通过极端的方式来撒气，而她也希望得到原谅。对此，许多网友纷纷表示，此类做法太过残忍，希望每一条生命都能够得到尊重。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时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梦和真心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每当年底过年回家的时候，总是会被长辈们催促关于解决个人问题的事情，而且这相亲呢也是接踵而至。但是最近某个婚恋网站却发布了婚恋观的一个调研，这个调研当中显示，超过半数的男女都非常的重视对方的颜值，而男性最不能忍受的是拜金女，女性最不能忍受铁公鸡。男性最喜欢本科学历、收入5000左右、身高1.59米到1.63米的28岁的轻熟女，而女性呢，非常多的人都比较喜欢本科学历、收入20000、身高1.75米到1.80米的33岁的优质男。不知道关于相亲和婚恋观的问题，你怎么看呢？

FM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这里是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我是杨丽。本期嘉宾，异果生鲜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关红艳。一年四季，不管哪个季节，医生也好，养生专家也好，都告诉我们一定要多吃水果，多吃蔬菜。可是生活当中，现在吃到的水果蔬菜也好，都很难找到儿时吃到的纯天然的味道。为此，异果生鲜在食品的安全方面也做出了很大努力。 咱们异果的总部，包括异果现在在全国各地的，应该是十地十一仓，都设有专门的这个食材质检部门和机构，也就是说，全世界的食材的检测标准，那哪里最高，异果遵循的都是最高标准。 为了让每一位客户吃到最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异果生鲜专门创办了安鲜达，专业的配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最新鲜的东西。 这些呢，实际上是这样，现在在国内来讲，生鲜电商这个圈子里，可能很多后起之秀，他们做的一些这个业务模式啊，或者是一些创新的尝试呢，可能都是，尤其是在冷链运输这一块，没有自己专门的一个配送团队。但是异果不一样，异果首先是做的年头比较久，还有一个是经验积累的比较多，主要是比较成功的经验。现在异果有一个我们集团下面专门成立了一个冷链物流配送公司，叫安鲜达。安鲜达就是安全新鲜到达。现在呢，基本上来讲，如果是说你这个生鲜的东西从仓库里出来的话，一般会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种保温箱，把我们的食材包裹起来，完完整整的送到客户的手里头。异果整个安鲜达的配送服务标准呢，能够达到有三大温控体系，也就是常温、冷冻还有冷藏。 对于生活节奏很快的人来说，经常在家做饭并不是一件常规的事情，而且每天要去菜市场最早的早市才可以挑到最好的食物。可是在异果生鲜又方便又便宜。 首先呢，就是咱们异果生鲜的官网，那它就分两块，一个呢是我们的 PC 端，我们可以登录www.yiguo.com 来选购我们家庭所用的食材。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手机端，也就是异果生鲜的 APP。 另外呢，我们现在有两大销售渠道，一个呢是我们的天猫超市每日鲜，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苏宁易购的平台苏先生。个人用户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呢，也可以全面的去搜罗异果生鲜为大家准备的各种来自于全球的精选食材。异果这个渠道里购买的食材呢，可能在国内的很大线上线下的这个超市里边品类是没有的。我们如果是异果的老客户，你会发现在异果的渠道里购买的一些某些品类的东西，价格可能比其他渠道要便宜，比如说日常的商场，还有社区周边的水果生鲜店，还有其他的菜市场。 在969老板说这么多期的节目当中，每一位创业者都有自己的经历和过往，曾经让我数次感动，但是异果生鲜的全体工作人员一直给我传递出一种正能量，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换来成绩，通过他们的努力工作，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的安全放心。 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很走心的案例，我们的一位异果的伙伴，异果的同事，在加了班之后下班回家的路上，他的前方有一位老夫妻，大概有七八十岁的样子吧，因为这个两位老人走起路来行动十分不方便，还要互相搀扶，他就走在后面听两位老人在谈话。老奶奶就说，鸡蛋是不是没有了，要买一些，明天早晨我去菜市场买吧。这个老爷爷就说，那个儿子给买的异果的那个卡还可以用啊，异果的鸡蛋咱们上回吃了特别便宜，还是在异果家买吧，明天我拿手机下个单。当时我们这位同事本来已经很疲惫了，结果一晚上都没有睡，第二天开会的时候跟我们在会上分享了这个案例。

勇敢就像呼吸，再没人能改变那成功与我的默契，我要征服我自己，有我才有奇迹，展开了坚固的创意，穿越暴风雨，自信将是我唯一完美定义。风来来去去，雨走走停停，月原地，我找到自己，征服了自己，是奇迹。 一段光阴收获的不仅仅是成长，还有幸福和依偎；一段岁月交织的不仅仅是别离，还有思念和牵挂。年关将至，山高水远，却怎么也掩饰不住一股浓烈的回家之情。漫漫归乡路，殷殷游子心，隔不断的是故乡，而扯不断的是亲情。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和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纵容着人心的碎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少了淡然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算，灯火阑珊我的心借了你的光，是明是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之敏感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 ¡Gracias! 看了一篇叫做没有一份工作是让你不想辞职的一篇文章，看完之后呢，觉得似乎是道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个状态，辞职的想法一旦萌发呢，就像是春天的小草一样旺盛的生长，仿佛没有任何的一种力量可以阻挡它。说到辞职的理由也更是五花八门了，有的人以婚姻和家庭为借口，有的人则说呢，想要出去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走一走。实际上之所以想要摆脱一个环境，往往是因为你厌倦了工作当中的平淡。许多没有职业意识的人呢，会觉得工作是在给别人打工，但是如果你把重心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为自己积攒资金，积攒人脉。所以当你觉得对工作厌倦的时候，反过来想一想，也许你的工作就不会这么累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969，我是主播周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听歌，放松心情。 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

的心目当中呢，每一个喜欢怀旧的人都是善良和重感情的人，但真正的改变应该是从丢弃旧物开始的。该记得的必然要记得，而该遗忘的呢，也从不错漏。时间是可以改变很多的人和事的，总有那么一丝无奈，触景生情，会让你觉得现在是一样的景色，却不再是一样的人。回想起当年做过的傻事和做过的蠢梦，如今再提起来的时候，应该也会觉得有一种尴尬和不想提及的感觉。但是所谓的成长，在我看来，不应该是对事物的冷漠，而是偶尔在闲暇的时候，也可以怀旧过去的时光。 上的梦想，透过你的眼光，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没有谁能把你藏匿我身旁，是你是我的救世天使，

听那些年的经典歌曲，忆那些年的难忘岁月。2017年1月13号晚19:30，让我们相约北京剧院，在经典歌曲中重温那些年的感动。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童话总是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境，关于爱情的篇章也总是如此动人。孩子们在期待当中长大，期待着公主和王子一样爱情的故事，他们一次又一次把心动当成是童话故事里的开始，但是长大之后呢，就迎来了一次又一次心碎的结局。童话里真的都是骗人的吗？经历了千疮百孔之后，你还会再相信童话里的爱情故事吗？一起来听来自光良的童话。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